上车，就听九六九，顺风顺水一路走，早晚都要听，反正九六九。 爱是一种温度，爱是一种幸福。 但愿那、啊、

难堪。 只因世间人有姻缘， 初识的惹人需要，悲欢聚难聚，爱恨的情愁，于是不愿走的你，要告别已不见的我，至今世间仍有姻缘的恶语跟随我两地传说，滚滚红尘里有姻缘的恶语跟随我两地。 我生活的你

不懂得心太多，其实很简单，比别人多一点的浪漫，就算没有烛光晚餐，只要有你在我耳边说晚安，我真的真的好喜欢，去哪里都有你陪伴。我是个普通女孩，我需要慢慢的爱，我最近要你走开，我心事心里要你给我抱抱抱抱抱抱。我是个菜也猜不透的女孩，有时候牵你的心我躲不开，有时候是恶魔要让你忍耐，我要你说爱不爱爱不爱，我要你说爱不爱爱不爱爱不爱。 爱是一种爱，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新鲜的热情。跟我一起在每一个早晨做一个深呼吸，心电感应，请说出通关密语，就越有默契。我微笑为你，要每一刻都不忘对我笑嘻嘻，舞动出最青春的美丽，让开心永远不暂停。我心动为你，零距离欢迎光临到我的心，你是每日最重要的维他命，多么多么的必须，多么爱你。我微笑为你，要每一刻都不忘对我笑嘻嘻，舞动出最青春的美丽，让开心永远不暂停。我心动为你，零距离欢迎光临到我的心，你是每日最重要的维他命，多么多么的必须，多么爱你。

倦的时光，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？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点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郑旭兰，祝大家春节快乐，鸡年好运连连，惊喜不断。